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冷建国。 我是傅视野。 我是张之琪。 那今天呢，我们想从我和视野上周看的一部话剧聊起，然后会聊到一个熟悉的形象和一个熟悉的议题。这个人物形象是娜拉，也就是易卜生的经典剧本《玩偶之家》的女主角。然后这个主题其实就是女性的出走，然后女性的独立。女性的出走一直以来都构成一个母题。我们其实在之前跟安小庆录的那期 与刘晓样有关的节目里，然后其实也涉及到了这个女性出走的议题。然后在随机波动8月11号北京站的见面会上，也有很多人提到了这样一种女性生活永恒的主题，好像你一直处于一种觉醒和出走的摇摆之中，决定之中。然后我们今天好像也可以借助我和视野看的这个话剧来回归到娜拉这个主题上来，然后也是这么多年回望刘晓样那期节目吧。我们看的这个话剧呢，其实是已经在天桥剧场上映完了，应该是上周有4场演出。然后这个话剧的名字叫《玩偶之家二：娜拉归来》，它的主演是卢靖姗和曹蔚宇，还有赵昭仪，是吧？ 赵昭仪就是参加《花儿与少年》就我那次看到这个卡斯，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哦，是参加《花儿与少年》的那个女生。 对，她在首演的致辞上好像也提到了这个。 对 对，这个剧的人物特别简单，一共就4个人。其实这个剧本它不是来自易卜生原来的《玩偶之家》的剧本，而是根据一个美国剧作家卢卡斯纳斯的剧本来改编的。卢卡斯纳斯在2017年延续娜拉的主题，然后重新写了一个《玩偶之家》的续集。然后在这个续集里，很有意思，就是他讲的是娜拉在时隔15年之后回到了家里，然后回到了家里，他希望寻求离婚，因为他已经通过成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名利双收。对，出走后的娜拉是一位畅销书作家，然后并且赚了很多钱，然后就很像一位女性精神导师，大概是塑造成了这样一个角色。她一上场也跟自己家里的这个老保姆讲了她对婚姻的完全全新的认识。她这次回来是她发现自己其实没有离婚，她原本以为15年前离家的时候她丈夫已经提交了离婚申请，因为在这个设定里女性是不能够提交离婚申请的，必须要证明她丈夫做了非常不堪下作的事情才能提交这样的申请，而只有她的丈夫提交申请她才能被获批离婚。那如果这个女性没有离婚，她是不允许出书，不允许签合同，她也没有合法的财产，因为她的财产是归她丈夫的。这其实是这个话剧的一个背景的社会背景的一个设置。那她回家之后，她的丈夫就拒绝跟她办一个离婚手续。其实这个剧情它只是一条线索，我觉得这个剧的它的主要内容是几场精彩的辩论。 对， 第一场辩论是娜拉跟她的老保姆安娜之间的一个辩论，然后第二场是她跟她的女儿艾美之间的一个辩论，然后第三场是她跟她的丈夫托尔瓦之间的一个辩论，并且这个辩论上升到了激烈的身体冲突，然后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娜拉更决绝的第二次出走了。然后在这个辩论里呢，我也能看到视野哭得非常的 就我的情绪非常明显，就是我在这个娜拉和保姆和她女儿的两场戏就是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然后等到她丈夫出来我就一直在 笑 对，她的丈夫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特别点。 对，而且她和她丈夫那个戏就很像再见爱人话剧吧就是你能理解这个 我 觉 得她已经懂了， 我觉得她有一点像这个作者也在探讨什么叫做好的男性气质， 是 就是有点像我们上次讲门罗的那期节目之奇讲的那个破坏者里的两种男性。 是， 对，就是她丈夫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门罗的小说主角 B 的第一个男朋友，就是他是一个好好先生的感觉，然后他也从来不会愤怒，很少生气。对，但是他其实就是很 condescending， 就居高临下的对娜拉讲话，我觉得那是那个时代的男性的一个特征吧。然后我就记得就是我又回去看这个剧本，就里面有一段台词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其实探讨的是男性的愤怒和情绪，就是在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这个娜拉就跟他老公说，困扰我的另一件事是你从不愤怒，他老公就说，我当然会愤怒，此刻我感到愤怒，娜拉说，此刻你感到愤怒，然后他老公说，他妈的，现在我就开始抱 跳出对娜拉说，我不相信你很愤怒，也就是说你在愤怒之中，你在那种感到愤怒的感受之中，不，我觉得你在愤怒之外，远观它，仿佛它是个有趣的东西，你不行动，你呆滞，你感到惊恐，我很不喜欢你这样，会让我毫无兴趣。其实他讲的就是作为女性你怎么理解男性的情感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男性如何理解自己的情感。 对，就是他说的是你在愤怒之外而不在愤怒之中。 对， 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他们婚姻中的一个长久存在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衔接着伊卜生的原作来的，因为在《玩偶之家》里面，她的丈夫在中文译本里应该是译为海尔茂，但我们今天为了统一这个译名，为了我们方便讲，就叫托尔瓦好了。这个托尔瓦其实就是一个在乎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名誉高于他的自我和他和娜拉的关系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设定其实是从伊卜生那里来的。 对，就是感觉他是一个，他希望他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好男人。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好像就是娜拉他渴望的那种男性，他其实是就从内而外有一种真正的爆发力的这种男性。但是我又想到的是，这个男性就很像门罗小说里就是吸引力的那种男性， 就是一个有有毒的男性气概。 对，就是他充满了有毒的男子气概，但这样会让一个女性觉得他既危险但是又有吸引力。我觉得他隐隐的有这样的一个对比，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现当代的一个美国剧本，其实拓宽了原来《玩偶之家》的非常多的维度，就他探讨的议题完全没有再局限于家庭内部，然后以及女性是否可以追求独立自主，就是好像是17世纪、18世纪的这样议题。他跟保姆，包括和他的女儿的辩论，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现代的议题。包括他跟保姆那段辩论，其实非常的动人，因为他跟他的保姆的设定就是他们是一起长大的，但是保姆来自一个低阶层的家庭，然后安娜来自于一个好家庭。然后当他的保姆指责他，你15年没有回来，然后你15年没有不曾照看你的三个孩子，就是有一点想要让他 feel guilty 的时候，然后就是在怒火上的这个娜拉反过来指责他的保姆，指责他的童年姐妹，说你指责我抛弃了我的孩子，而你为了抚养我的孩子不也抛弃了你的孩子吗？就是他其实是一段，我觉得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一段彼此女性彼此伤害但又揭开那个真相的一段对话。 对，而且他这个写的很动人，就是他高潮的部分其实是建国刚刚说的这一段，但最后他们两个其实又达成了某种和解，然后这个和解的基础是因为他们都是母亲的身份。 对， 就虽然说娜拉一开始指责他的保姆也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母亲，所以娜拉觉得你和我一样，你就我们都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但最后他们达成的共识的点就是其实我们也都很爱我们自己的孩子，只是我们有很多迫不得已要做的选择。 而且他们最初做出了为对方着想为对方有利的决定，就是娜拉是说我现在有一些收入有一些财产，我可以为你置办一个房间，你不需要再照顾托尔瓦了，你可以自己出去生活了，不需要再给别人当仆人，当一辈子的仆人。然后安娜说我已经年纪很大了，我已经走，已经做不需要一个自己的房子了。但是安娜这个时候也反过来跟娜拉说，我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你可以求助于你的女儿，就是她往往是家庭里最有说服力的那个人，她可以说服她的爸爸去提交这个离婚的申请。然后就转到下一幕，到了他跟他女儿爱美的这个辩论上。然后就在开场的时候，他女儿其实是在装扮一棵圣诞树。 对，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然后你看着他跟他妈妈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的障碍，他自己也是一个很阳光的形象，他好像很乐于为他妈妈提供这样的服务，也很乐于去了解他的妈妈是怎么生活的。但是他们的冲突爆发的也很突然，就是他的女儿说我也要结婚了。然后我觉得那一段就是视野哭的超大声。 对，就是因为我今天也又回去看了那个剧本，就是我也想给大家读一下这一段。其实他女儿是他想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是给娜拉开一个死亡证明，就是假装他从来没有回来过。对，然后他女儿就说这样你就可以去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你全新的人生，拥有新的名字。 对， 然后我和我爸爸可以留在这里继续过平静的生活。 但他不都已经出名了吗？ 对，但是他是用的假名。对，他是用的假名写作。然后这个娜拉这时候就很生气，他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托尔瓦撒了谎而我为此付出代价，你也为此付出代价。因为如果他做了这个假的死亡证明，他有可能是 伪造文书， 对， 伪造公共文书罪，就他被发现的话他也会成为罪犯。对，然后娜拉就说而现在你认为我应该变得一无所有。然后这个 Amy 就是建国刚刚说，他说因为我订婚了和一个男人，然后这个男人是银行职员，是他爸爸的同事。 对，就是他说如果你引发了一场丑闻他就不会娶我了，我的未来就毁了。然后因为在第一场戏的时候，其实这个娜拉他就做了一个宣言，他就说觉得女性都不应该再追求婚姻了，我们应该质疑婚姻的意义。然后他女儿就说你不喜欢我结婚，因为你觉得人不应该结婚。娜拉说我不反对爱情，但爱情和婚姻不同。然后 Amy 就说这个 Jorgen 就他这个未婚夫是个好人，娜拉说托尔瓦也是个好人，这跟善良没有关系，他关乎人们的行为以及一向如此的习惯，人们甚至不会对此提出质疑，你有多了解婚姻？艾米说一无所知，娜拉说正是如此。艾米说因为你离开了，因此我对婚姻一无所知，但我知道没有婚姻是什么样的，我想要的是它的反面，我希望被承托，我想要被拥有，我想要成为谁的什么人。就是这一段我就开始哭。我某种程度上觉得娜拉其实是一个出走的革命者嘛，就是当她走出去之后，她开始拿起自己的笔去宣扬自己的理念，其实她想的是我想让更多的女性知道婚姻其实有它的弊端，我们可以拥有爱情但不一定要拥有婚姻。然后她回到家之后发现她的女儿在走她走过的路，而且她没有办法改变她女儿的想法。我觉得这好像对一个女性革命者来说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而正是因为她出门去革命，所以她女儿才重蹈覆辙，是这个意思。 对，她讲的是一种女性革命家和她母职天然的一种冲突。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残酷。 对，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残酷的 callback， 也是跟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一个关联，就是当时娜拉的出走也是因为她为托尔瓦治病借钱伪造了文书，然后她伪造文书在几年之后东窗事发，她的丈夫责备她丧失了社会道德，她从此会被人看不起。 是， 就这个是娜拉当时出走的原因，就是她女儿完全重蹈了她的覆辙，就是嫁给银行职员，为她伪，就是为这个爱的人伪造文书，然后将来你就会被别人看不起，然后被攻击为一个失去道德的人，然后你可能还是会走上我的老路。然后另外这种就我们想象中的代际的差异，可能是年轻一代是不婚主义者，但在他的家庭里这个状况好像是倒转过来的，就是母亲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婚主义者，一个反对婚姻的人。那这个时候当他的女儿向他提问说我是否有结婚的权利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当下的问题。 是， 就是因为在今天很多时候一些异性恋女性也会被攻击为恋爱脑或者婚驴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人，就虽然男性和爱情如此糟糕，我们还有没有追求婚姻的权利？就是婚姻有它的弊端的同时，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像艾米设想的那样，给他一段可以承托他的关系，给他一个他所真正向往而他童年不曾拥有的家庭？对，就当我想成为一个妻子的时候，我是有错的吗？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致使娜拉在这一部分最终崩溃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刚刚听视野讲，就是她在这个续集里面跟她丈夫的这段辩论，就是感觉她探讨的确实是一个更当代的问题，就是她探讨的是男性气质和男性的情感表达这个问题。但是可能在原作，就易卜生原作里，她其实也写了这个她的丈夫托尔瓦和娜拉的辩论，他们辩论的核心其实是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以及女性的道德或者贞操，就是这种话题，就十九世纪末的这个话题。然后建国不是讲他们俩在这个剧作当中他们的核心冲突就是这个娜拉伪造了文书，像她丈夫的同事，她丈夫的下属借了钱，好像在银行里借了钱，然后这个东窗事发之后，她的丈夫托尔瓦就对娜拉说，他就说我日夜替你做事，忍穷忍苦我都愿意，但是世上没有一个男子肯为他所爱的妇人牺牲自己的名誉。大概意思就是说娜拉做了所谓的丑事，然后毁坏了她的名誉，然后这个时候娜拉就说，她说几十万的妇人都肯为了他们的情人男子牺牲名誉。她说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当时的社会有很多女性比如说跟男性私奔，或者有这种所谓的婚外的不道德的这种爱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是女性牺牲了自己的名节，因为社会或者道德对于男性女性有这种双重标准。对，我感觉这个也是就这种时代的差异造成，就是在婚姻当中这个冲突的核心已经发生了变化。 对，我觉得娜拉跟托尔瓦之间的一个争辩好像就是这种，托尔瓦有一点指责娜拉把爱情当做一个个人主义的东西，而且是你指责他的当时的离开是很自私的一个选择，然后让他长久的陷入这种失去当中。 当然我觉得这种失去一方面好像是一个关系的失去，另一方面也是某种我所占有之物的失去、 嗯、 然后但是娜拉其实反对的是把婚姻制度当成一种契约，因为他在第一段上台的时候他就有说爱情与婚姻不同，婚姻是约束的契约、 嗯、 而爱情必然与契约对立，爱情需要的是自由，直到你结婚的那一刻它的性质就改变了，你们不再像婚前那样自由，因为你们从两个分开的人变成了更像一个人。 嗯，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娜拉跟托尔瓦之间的一个区隔，然后以及托尔瓦其实最后一幕出来跟娜拉展开辩论甚至展开肢体冲突的前提是他去买了娜拉的书 最后那一幕也很好笑 而且他再次上场的时候满脸都是血就是因为他读了娜拉的书非常的生气， 他就说我想做一个好人，就是他有点像说他要通过做一个好人来改变自己的名誉，所以他就去那个市政厅就是办理了离婚、 哦、对 因 为娜 拉想要的一直是离婚嘛，工作人员不给他办所以他们起了冲突，但他还是办完了之后他回来就对着娜拉说，然后他最后还劝说如果可以你以后也可以再写一本书，就是 哦，就是说你在这个书里诋毁了我是这个意思， 然后你之后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 写一本书、 哦、就是我现在已经跟你离婚了，我已经是一个好人了， 对，然后你就可以把我新做的这些好事都写进去、 哦、 然后那里我俩真的笑喷了 而且我们两个就隐隐的都设想到了说他一定会说我做了一件好事你应该把它写下来， 对， 因为他明显看到娜拉前面那本畅销书里面把他刻画的很不堪，其实娜拉只是表现了自己在婚姻中的这个郁闷和他的 对 男性行为的不解， 我觉得这个确实也很像我们之前聊就是谁拥有书写的权利， 坠落的审判， 对，就是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就是他老公就是把他当一个非虚构来读 但是我觉得作为他老公很难不把他当做一个非虚构 来读，对，然后 他 就说我觉得很痛苦，我觉得你诋毁了我，这并不是事情的真相、 哦 嗯、然后娜拉说这是我的书我的书，就是很像那个坠落的审判， 而且娜拉是用笔名写书，然后那里面那个老公也不叫托尔瓦但托尔瓦依然很在乎，这个影响了他的个人形象， 我觉得那一段太精彩了， 如果大家不怕剧透的话，其实是托尔瓦虽然把这个离婚协议离婚成功的证书给了娜拉，从此娜拉就可以成为一个自由人、 嗯、 他可以拥有他写书的版税，可以拥有他的签合同的权利，然后但是娜拉把他撕毁了， 对， 就是娜拉觉得因为这个离婚同意书它诞生于一个不公平的制度，就是这个制度其实剥夺了女性的很多权利，所以娜拉在跟她的女儿的激烈辩论之后她更决绝地进行了第二次出走、 嗯、 她这次出走不是离开婚姻和家庭，而是要反抗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 嗯、 她要反对的是这个不让女人签合同不让女人写书的社会，所以她其实选择主动去身败名裂甚至被投入监狱、 嗯、 然后就是以这种不配合不服从去体现她的一种新的抵抗、 哦 嗯、所以这个是这个剧的一个结局，就是结局就是她其实在易卜生的原作里也是从娜拉进门到娜拉出走、 嗯、对， 然后这一次这个娜拉归来依然是第一幕是娜拉进门，然后在这两个多小时的演出里他就一直在台上进行情感张力非常大的演出， 从来没有下去过， 卢靖姗也很辛苦然后就是最后一幕就是他决绝的离开了， 嗯， 是的， 嗯，所以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挺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剧， 我觉得还是很现代，就他的那些议题包括我有没有权利谈恋爱和结婚、 嗯、 然后以及当一个社会地位更低经济状况更不好的女性承担了那些条件更好的女性在家庭中的责任的时候、 嗯、 就这个到底你怎么判断她的所谓的正确或者错误，因为今年我记得也有一本书就是讲妈妈跟保姆之间的关系、 嗯、 对，其实也有一点这个意味，刚才提到的这个剧本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剧本而且还获得了2017年的应该是托尼奖的最佳剧作奖在内的8个提名、 嗯、 然后这也不是周可导演第一次改编它、 嗯、 然后其实是在2023年刚刚拿到这个中国演出的版权的时候他就曾经改编过一次了，然后那次饰演娜拉的演员是王一楠，然后饰演安娜的演员是罗海琼， 哦、oh, 对，但那次可能也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反响，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因为那个太早了，就是我其实之前并不知道有这出剧、 嗯、 然后看到这个剧之后我也重新梳理了一下就是对于玩偶之家这个剧作然后以及娜拉这个形象就是在它如何影响了一些文学史上的人物塑造、 嗯、 然后以及一些观念吧，就是首先我们如果谈回易卜生的原作，其实易卜生 大家是能看出来他是相信婚姻是在人理顺了自由跟爱情的关系之后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比如在玩偶之家里面，托尔瓦其实问了出走前的娜拉说，我们如何还能再续前缘破镜重圆，娜拉给他的回答是要等待奇迹发生。那他指的这个奇迹其实就是有一天托尔瓦能够摆脱外在社会对他的一个地位社会名誉的一个评价，然后摆脱这种种的就是家庭之外的束缚，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两个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而他们真正获得自由之后爱情就会变得纯粹，这个时候娜拉就会回来。 嗯， 包括在易卜生晚年的一部作品叫海上夫人里，我们其实也能看到那个剧作里是女主人公叫艾丽达，她深陷在两段感情之中不知道该作何选择，然后这个时候她的丈夫允诺她说你是自由的，你可以做出你自主的选择，这个时候女主人公幡然醒悟，就是明确了丈夫才是自己真正的情感归属，就是重投了丈夫的怀抱。所以我觉得易卜生其实是很相信自由恋爱这件事情的，包括中国五四期间其实也极为推崇《玩偶之家》这部作品，然后包括娜拉在当时不只是女性的一个心中的偶像，她其实成了中国所有中国青年自我反叛和自我觉醒的这样一种终极的象征。包括当时中国的这个易卜生主义是由胡适来提出的，是有很多男性的爱国青年和自由恋爱的主张者是觉得自己是娜拉的。所以我觉得这跟易卜生当时强调自由跟爱情的这种关系是有关系的。当然就也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坛上的人都这样以为，就是当时易卜生有一个文坛对手也是一个剧作家叫斯特林堡，就他其实是同时代里对爱情和婚姻做出严酷批判的一个人，他认为婚姻不一定是爱情的结果，因为婚姻中的人很可能是不幸的斗争的挣扎的。然后他有一部作品叫做父亲，然后在那里面我们能看到男女主人公是他的上尉和妻子劳拉，他们把两性关系理解成一种敌我关系，然后整个剧本你都能看到这对自称相爱的夫妻他们其实是在争夺孩子的所有权，就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个孩子是在延续自己的生命，就是要么延续父亲的生命要么延续母亲的生命，而不把它视为一种我们今天所说什么爱情的结晶，或者是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他既把孩子作为工具又作为两个人的要必须去争夺的一种战利品。然后在斯特林堡另外一个作品死亡之舞里面我们也能看到，就是也是一个上尉和他的妻子一直处于这种相爱相杀的关系里，所以我觉得他的同时代人当然也是文坛对手，其实已经对易卜生的一个文学观和爱情观产生了批判。那尤金·奥尼尔就是大家更熟悉的一个美国剧作家，就是明显是受到了斯特林堡的这个影响，就是他的很多作品，因为他是一个在中国异界比较早也比较多的作家嘛，就大家都能看到这种在人的内心他对自由的向往和这种爱情束缚的天人交战，就包括难舍难分啊，榆树下的欲望和更加庄严的大厦，就是他都是在探讨爱的本质是不是占有和被占有，控制和被控制。我觉得这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也构成了美国很多戏剧作品的一个经典冲突，就是我有欲望然后我是一个人，但是爱情把我固定成了一个妻子或者丈夫的角色，我不能忍受这样一个角色的束缚。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可以提到鲁迅先生的这个《伤逝》，还有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就是鲁迅先生把这件事情把娜拉这个形象拓展到了一个社会经济的维度上。其实鲁迅问的是如果社会不能给娜拉立足的空间呢，然后与此相关的就是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她其实也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然后她也写过一个剧本也很好看，然后也出了中文版大家可以找来看，叫娜拉离开丈夫以后又名社会支柱。她其实是讲娜拉离开了家之后就去了一个公司应聘，然后但她并没有任何家庭之外的人际关系，然后她也没有从事过任何现代社会大生产里的这种标准的职业，因为她做过的职业就是缝纫照顾孩子。我们就能看到在那个剧本里，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冷酷社会里边，照护这种职责是被认为多么不重要，就是还没有工厂的这个流水线女工的工作重要。然后这里面就除了娜拉在一直在反抗这个资本大鳄，然后也能看到很多女工之间的探讨，就是到底是家庭中的我还是真正的我，还是流水线上的我是真正的我，这个剧本写得非常好，推荐给大家。所以这个耶利内克探讨的主题就是娜拉其实无力在一个资本控制的世界里活着，她虽然离开了家，但她因为无法适应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她终究还要回到家里去。 所以我觉得鲁迅和叶利内克在这种程度上好像实现了一种彼此的呼应和印证吧，就是说如果女性自我觉醒了，她们走出了家庭，而整个社会并不改变，整个社会生产关系还是原来的样子，那是不是女性的出走只能导向一种徒劳的悲哀的结局。 对，我们今天就是想聊这个话题，除了刚才视野跟建国说他们看的这个《玩偶之家二》的这个剧之外，还有就是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然后它的作者是一个台湾的历史学家，他花了一定篇幅梳理了娜拉在亚洲在东亚吧，包括日本和中国的一个传播史，然后日本的这部分其实也蛮有意思，他就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娜拉是伴随着日本的这个新剧运动，就是一个戏剧上面的有点像新浪潮这样的运动，然后开始在日本传播的，然后日本的戏剧界也曾经掀起过一阵一股生热，然后著名的作家夏目漱石他在1912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娜拉可以生活下去吗》，其实跟鲁迅的那个演讲有点 出走又如何， 对，就是有点不谋而合，讨论的是就是这种娜拉的实践在现实世界里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然后夏目漱石他的观点其实就是也是非常悲观的，他说但是娜拉的实践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也无法想象将来得以让娜拉这样的女性出现的时代会来临，当初易卜生写娜拉的想法是认为世间的道德规范只对男子有利而对女子有害，才产生出这本书，所以人们在此前提下会认为娜拉的行为是理所当然并能认同之，在这个故事背后其实蕴藏的是一个哲理而不是一种失去理性的热情。我觉得他的意思有点像是说娜拉其实是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个文学符号吧，是创作者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创作出来的这样一个人物，就是他的这种行动并不具备现实性，他也不鼓励人们去效仿他，就是有一点这个意味在里面。 我觉得可能娜拉这个形象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尤其深远，也是赶上了那时候的五四的开放的浪潮。 对，他在这个书里面就写说，他说第一个将易卜生介绍到中国的其实是鲁迅，他在1907年撰写的《文化偏执论》和《摩罗势力说》里面都谈到了易卜生，然后陈独秀也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号的《现代欧洲文化史谈》中将易卜生与法国的左拉、俄国的托尔斯泰并称西洋三大文豪，就是感觉也是谁也不爱谁的一个评级然后他说真正在五四期间把娜拉介绍到中国的是胡适，就是在1918年的6月15号《新青年》杂志首次发表了一个专刊，然后这个专刊就叫做易卜生号，然后这期杂志就系统的介绍了易卜生的生平、思想和代表作品。这一期新青年它里面一共有5篇文章，就是第一篇是胡适写的刚才建国提到的这一篇叫易卜生主义，然后后面是有3篇对于易卜生戏剧的结义，就是分别是娜拉、人民公敌和小爱有夫，然后最后一篇是当时的北大学生袁振英写的易卜生传。然后胡适在这个易卜生主义里面他其实就提出了三大宗旨，分别是抨击中国传统家庭制度，拥护个人主义和要求社会接受不因袭守旧的新声音，然后这是胡适为中国社会量身定做的一种易卜生主义 就易卜生也不一定知道 对，就是奠定了日后国人对易卜生的一个接受方向，就是他这里面我觉得可以有几个比较的维度吧，就是说易卜生的娜拉和这种中国式的娜拉有哪些不同，就首先易卜生他其实批判的是这种欧洲资产阶级的婚姻和道德，然后挪到咱们中国就变成对这种封建大家庭的一种批判， 对， 然后易卜生其实他主要针对的是一种基督教的这种道德观， 对， 然后在中国就变成了这种打倒孔家店， 很本土化。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后面也会提到，就是说娜拉其实她走出的是夫家门嘛，就她是一个已婚已育的女性，然后其实在欧洲当时对于易卜生这个玩偶之家的讨论很大一部分其实聚焦在他抛弃孩子这一点上， 是 因为其实这个戏剧也花了挺大篇幅来塑造他和丈夫之间曾经美满的情感和他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天伦之乐，但是后面他毅然决然的离开家庭的时候，其实对于当时的欧洲人他们主要的一个冲击就是说那他的孩子要怎么办， 对 这个问题，但是挪到了中国语境其实当时的 这些中国式的娜拉们，他们走出的是富家门，就他们其实是未婚的单身女性，他们反抗的是这种所谓的原生家庭吧，咱们今天讲的这种封建大家庭，他的这种对婚姻可能的包办， 对， 就是说他其实还没有进入一个包办婚姻，对吧，他就先逃离了这个父亲父母的家，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同，刚才建国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伊卜生的这个娜拉她显然是一个女性形象嘛，就是她反抗她丈夫的权利，就她作为一个女性反抗男性权利以及反抗社会对男女道德要求的这种不对等，其实是她的核心，但是到了中国其实娜拉她变成了一个超越性别的男女青年所共享的一种新的形象， 对， 然后娜拉她被介绍到中国之初其实并非是作为一种新女性的范例，而是作为一种超越性别的新人的理想型，也就是说对于胡适和他同时代的这种男性知识分子来说，娜拉她并不是女人而是人，反过来说就是正因为他们对娜拉采取了这种去性别化的论述方式，才使得娜拉在中国获得了如此盛名。对，然后因为在对娜拉的这种评价和描述当中几乎看不到女性独有的特征，就是无论是这种个人觉醒啊、反叛啊，还是追求独立自主，其实都不涉及到性别意识本身。然后与此同时，对娜拉的这种解释权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男性所垄断的，就是女性只能追随和被代言，娜拉其实是作为男性知识分子在激烈的反传统的过程中呼吁女性共襄盛举的这样一个产物。对，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讨论，也是在对比就是鲁迅和胡适对娜拉的不同论述的时候提出来，他就在说鲁迅和胡适对于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出路这一个问题的论述，其实他们是采取了不太一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胡适他其实是比较强调个人觉醒的，就是吸取了这种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思潮，但是呢又对他做了一些改变，他就说胡适在吸收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时候总是将其和社会思考联系在一起，就是强调社会是自我实现的唯一场所。他就援引了余英时的一段论述，他说个人主义在五四及其后的中国社会里始终有一个大我淹没小我的问题，就是反传统的新文化旗手们即便在彰显小我时也不忘提醒自己和他人对大我，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和国族的责任，就是他们的根本关注点是从个人出发，将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以成就民族和国家的福祉的。就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其实最他们认为哈最尖锐的一种矛盾，其实就是这种中国的宗法社会对个人的一种压迫嘛。那最能彰显这种个人觉醒的行动，其实就是一种家庭革命。所以娜拉这种离开父权制家庭的这种行动，给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向传统发起挑战的一种机会。刚才建国其实也提到鲁迅在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这个演讲叫娜拉走后怎样，实际上是对娜拉走后的命运做出了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样一个推断嘛。那在这篇演讲里其实鲁迅表达出对出走后的女性的命运的关注，但他关注的其实不仅仅是女性的出路问题，也是五四青年集体出走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许慧琪老师他就说这其中其实流露出了鲁迅对于个人主义道路的一种怀疑。然后他说美国学者舒恒哲就认为说鲁迅与胡适等五四知识分子所掀起的娜拉热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是借由娜拉来评估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而女性问题本身其实并不是他们的核心关怀。对，然后在商事里面就是鲁迅他的这个小说其实是一个跟这个网友之家有点类似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女主角叫做子君，她是先逃离了这个父亲的这个家庭，然后跟一个叫娟生的男青年结婚了，然后在这种婚姻当中其实是消磨了她的自我，消磨了她这种革命和出走的这种意志。 对，而且他们的婚姻是一段贫穷的婚姻。 对，然后她又不得不返回到她的 父亲的家里面，然后最后郁郁而终这样一个故事。 我觉得伤势是一个玩偶之家特别鲜明的一个对照读本，就是他们其实也是两个讲究新文化新观念新道德的男女青年男女进步青年在一起的故事，其实也是完美的呼应了鲁迅的那个演讲，就娜拉走后怎样，就是当两个人过着贫穷的生活的时候，你的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能不能接受住考验。 是， 对，因为他们在一个特别贫瘠的状况下，然后生活无着，所以娟生其实最先对子君的爱情已经在消减。 对， 然后子君在一个非常贫瘠的状态下，他同时又被困在家里，每天就是围着锅台和鸡鸭鹅狗猫转的时候，就是他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爱人已经不再爱他了，然后这种爱的消失最后摧毁了子君。就是我觉得他一方面在讲娜拉不出走会怎样，然后另一方面也在讲娜拉出走了没有钱会怎样，就是结局其实都是这个女性的死亡。 对，而且在这个小说里，其实鲁迅是借她丈夫之口，一方面是在写说他们的感情变质了之后，她丈夫对于子君其实有一种对于打引号的寄生虫的一种嫌弃。 对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她也是借她丈夫这个态度，说明了当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权的时候，她将面临什么。 对 对，然后这个娟生在里面，她其实就说她就是她指的是子君，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未曾自觉。大概就是说，我们曾经谈论的那些风月，谈论的那些文学，其实到最后都变成了就是空谈吧，有点像是。他就觉得说，这个女性当她没有真正的进入过社会，没有在社会中经历过试炼的时候，她谈这一切都是空谈，有点像这个意思。 而且当伤逝其实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就是说他们的爱情是在实时更新生长创造的，这个其实是他们陷入恋爱中的两个进步青年的信仰，就是我们在进步生长创造，我们的爱情也是要实时的进步生长创造。然后最后他们的爱情以及生命的崩溃，就是因为他们的爱情停止生长和创造了。 对， 我觉得这在当下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亲密关系是否可以实时的生长和创造。 是，对。然后这个作者他就指出说，他觉得其实伤逝也是从一种对个人主义的试验的这样一个逻辑出发的，然后最终他落脚在女性需要拥有平等的经济权。而这个经济权其实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这个演讲中有过具体的一个解读，就是什么叫女性的经济权。他说第一是在家应该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是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其实在今天看我觉得也是 仍然没有实现。 对，仍然没有实现，而且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全面的对于女性经济权的一个解释。 对，这也让我想到就前些年我们很喜欢的那个杰西卡·查斯坦和奥斯卡·伊萨克，后面这个主要是我比较喜欢，就是他们主演的那个美剧《婚姻生活》其实是改编自英格玛伯格曼1973年的那个瑞典同名迷你剧嘛，但是在这个美国的新剧里面，我们能看到原来的妻子是律师，然后这个妻子成为了一个互联网的高管，然后原来伯格曼的那个剧里面丈夫是一个精神学导师，然后在新版里面我们能看到丈夫是一个大学教授。就这种互联网高管和大学教授的职业其实更提供了我觉得一个更加立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社会背景，就是大家更能看到他们职业之间的差距和他们所面对的世界，他们面对的人是怎样的。然后我觉得看这个剧也不断的让我回到那个伤逝的世界里去，因为我们最开始其实能看到妻子是想要离开她的丈夫的， 是， 然后后来呢，她的妻子遇到了职业上的挫折，即将在这个互联网企业里失业，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当然她也可能其实她对她丈夫的爱没有停，然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她经济上的失势导致她重新想要回到这段婚姻里面去。我觉得一个是这种女性的爱的状态和她的经济地位的这种微妙的，我们也不能说是因为她没钱了所以我决定留在这个家里，然后另一方面你也能看到他们的爱和憎恨之间其实不停的是在相互转变的。然后在伤逝里面，那个娟生也曾经明确的对子君说，我现在已经就我对你的那个爱已经消亡了嘛。我觉得就是这种爱实时的生长，然后以及从爱到憎恨的这种转变，以及这种微妙的女性经济地位的转变是不是影响了她对一个爱人的判断，就是都是这部剧当时很扎心的地方。 对，然后这个许慧琪老师他就认为说，其实五四时期到了后期，这种个人觉醒逐渐被一种集体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声音所取代， 嗯， 正是因为就是人的独立或者说女性的独立，其实它没有相应的经济条件作为前提，这样的情况下就让出走成为了一个诱人的陷阱。 嗯， 对。然后这个其实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中国式的娜拉和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它一个重要的区别，而且是在有点像它被译介到中国语境的过程中被有意忽视的一个区别，就是说易卜生的这个娜拉它走出的是夫家门嘛，而效仿它的中国式的娜拉其实是走出的是富家门，而反抗的是这种婚姻的父母之命，然后当中国式的娜拉走出了富家门之后，其实才可能进入易卜生的娜拉所处的这个起始位置，就是他才进入了一个异性恋的小家庭里面去。那其实这个商事里面讲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了，就是当他从富家门走出去进入了夫家门的之后，他就发现其实他面临的状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他没有这种独立的经济权的时候，实际上爱情或者说当时这种所谓自主的自由结合的爱情也不能成为他的救赎，就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嗯，对。然后他里面也写到说，五四时的这些知识分子他将中国式娜拉定义为一个未婚出走的青年人，并且鼓舞男女青年共同响应这样的号召，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其实是更加弱势的，这也在当时导致了很多现实问题，比如说一些就像是子君这样感受到了这种自由恋爱的号召而出走的女性，她陷入了无路可走的这样一种境地。当鲁迅所预言的这种要么堕落要么回来的这种境况大量成真的时候，也就是当时在这个媒体上被讨论的叫女性的三失问题，就是叫失恋、失业、失学，就是当这个问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那男性知识分子们他们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呢？他们就说以上的三失也何尝不是男青年普遍的烦闷呢，这是由于国内军阀的为虐和资本家的作祟，就是有点像说我们今天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性别平权问题很就是很急迫呀，需要解决，然后就会有人说那还是因为我们被美国封锁了，就是有点像这个思路，就是他用一种大局观的东西然后就抹除了这种两性之间女性的这种特殊的处境吧。嗯， 就是之奇刚讲这个其实是男性知识分子对于娜拉形象的这种可以说挪用吧， 嗯， 以及他们想达到的这种目的。然后我觉得我看这个娜拉在中国其实印象很深的是，就是之奇刚说的那些受到感召的女性她们真的出走之后会怎样， 嗯， 我记得他有一章不就在讲说娜拉抗婚， 嗯， 就是当时真的有很多女性看到了就是有关娜拉的故事或者被她吸引之后，然后就做出了非常激烈的反抗，他里面讲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女性在被送上花轿之后去夫家的路上，然后就发现那个轿子里面流出了血，就她这个女性其实文景自杀了，当时有很多这样自杀的女性。然后当时看到这一章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重新定义革命究竟是什么，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革命这个词其实都是被所谓的男性知识分子垄断的嘛，比如说革命就是关于我们要对我们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愿景，就是一些很宏大的途径。然后但是其实在男性的革命，所谓男性的革命发生之前，女性的革命已经在发生了，女性的革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她可能要反抗父权，然后也要反抗夫权。因为这个书里面后来也讲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说这个女性她不想嫁给她的未婚夫，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她其实已经倾心于另一个男性，但是她一定要被父母指配给一个特定的人。对，然后这个作者不是在里面还讨论了，就是说在没有一个更爱的男人的情况下做出的反抗是一种更有主体性的，就在当时会被认为是一个更有主体性的反抗，因为你并不是为了一个男人， 你不是在男人之间选择， 对， 是在男人和自我之间选择， 对，你是在选择自我，坚持自我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像其实女性的革命是一直在进行的，只是说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总是会被放到男性革命的语境里，这就意味着女性需要被打破，就是你其实是作为一个有点像边角料一样填充进男性的叙事里面，而男性需要你出现在什么地方，他就会作为化用作那个形象出现在什么地方，这样一种感受。然后我就是在看娜拉在中国的时候又想起来前一段时间陈冲老师不是出了那个新书嘛， 猫鱼， 嗯，对，叫猫鱼，他在里面就讲了，就一篇是讲他姥姥的故事，一篇是讲他姥爷的故事。他姥姥的故事 这篇名字叫做《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他写的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和我们讨论的这个背景特别相关。就他姥姥是一个出生在1908年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然后她就是经历了数次的这个政治动荡和家国变迁，然后她姥姥和她姥爷的结合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李海燕说的革命加爱情的那种产物。他们两个是结识于1930年，是战友，然后是同志也是爱人，就他们经历了几次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运动吧。然后陈冲就在里面写说，他其实就是从他们的信件往来里面没有看到任何表达爱情的言语，说的都是我们要去投身运动。然后在后来一场运动失败之后，他们俩就结婚了。然后陈冲就写说，他其实并不知道他们两个结婚是因为说觉得政治运动的希望破灭了，所以我们两个要回到个人的爱情还是什么，这是就是他没有从中得到一个答案。对，反正他们两个就是1930年结婚了。然后他姥姥的一生中就有几次抛弃了自己的孩子，因为他姥姥其实是1935年在北京的129之后，他就把二女儿托付给了上海红十字会，就当时他二女儿刚出生，他相当于就所谓抛弃了自己的女儿，然后投身于中华医学杂志的一个编辑工作。然后1937年这个淞沪战争爆发到年底战争失败，他又把他的两个女儿，就是陈冲的妈妈和他的二姨，托付给了父母，然后还有他丈夫的弟弟，他自己就前往伦敦去陪自己的丈夫在那边留学。然后到了1942年，在歌乐山和她的丈夫定居下来之后，她就回到上海。然后她这次回到上海就是要去只身带她的两个孩子突破日本人的封锁，然后要回到重庆的就大后方去。但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太困难了，所以她又决定把她的二女儿，就是陈冲的二姨，留在上海。 这二女儿好可，我已经开始代入她了。 对，就是她在那个书里就写说，她二姨一生其实都有一点怨恨她的妈妈。然后她写了一个细节，就是小的时候她本来就是，她二姨在第二次期待她妈妈把她接走的时候，就她当时是留了那个长辫子，然后她妈妈走了就没有带她走，之后她二姨就马上把那个头发剪掉。我就觉得其实从女儿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很心痛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吧。然后她后来就写说，从上海到重庆的路上其实有很多那个设置的关卡和路障嘛。然后当时她姥姥是35岁，带着一个9岁的大女儿，就是陈冲的妈妈。他后来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其实他姥姥已经去世了，他就打电话问他妈妈说，当年我姥姥是怎么到重庆的。然后他妈妈就先是支吾，后来就说姥姥在各个关口需要通行证，需要交通工具，只好求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帮忙，那些都不是好人，他们占姥姥便宜，他要陪他们睡觉。然后陈冲就问他说，陪他们睡觉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妈妈其实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姥姥已经去世了嘛。然后陈冲就通过各种姥姥留下来的痕迹，比如说他以前的照片，别人对姥姥的回忆，还有当时就是他查了很多当时的女性是怎么突破这些关卡的，比如说有一些女性穿着旗袍，穿着西装，拿着几个箱子，带着孩子就突破了这个关卡到了后方。然后他在里面就写说，他自己想象了两个版本，他说一个是女人在审视坐在办公桌前的男人，他很警觉，主导局势，主动攀谈，直到男人放下戒心与欲望，开始向女人倾诉。因为他在一些回忆录中就发现，他姥姥是一个特别风趣幽默，很喜欢和人聊天的，很健谈的这样一个女性，所以他想的第一个版本就是其实他姥姥并没有在过程中受到伤害。然后第二个版本，他就是写的是女人完全处在下风，用身体换取通行证，然后但是他挺拔高傲，然后这个男人自惭形秽。陈冲在这里就写说，他想到一部叫做《西部往事》电影，片中一个强盗用强奸来威胁一个寡妇，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弱者没有畏惧也没有矫情，只是很简单的说，没有女人会因为这个丧命，你来吧。然后这个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就是他这篇的标题。就他写的其实非常好。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他姥姥的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年代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年代的女性，当你受到了，其实我觉得他讲的是第一种，就是虎视这种小我和家国，就家国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感召。他姥姥其实就是一个牺牲小我，然后为了国家，为了理想去奋斗的这样的一个女性。但是她面临的就是选择很少，而且他的道路也很艰难。就比如说他姥爷当时就可以在后方待着，然后他姥姥就要去 前就是去上海把这两个女儿接回来，而且她也面无数次面临，就说我要在我的革命事业和我的家庭我的女儿之间选择一个身份，就好像你作为母亲和革命者的身份你确实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她后面一篇也写了她姥爷，她姥爷确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对，但是感觉在他们整个的这个结合里面确实没有解决就是再生产的部分，就是当我们去从事革命事业的时候究竟谁来负责这些就是柴米油盐，或者就是刚刚我们讨论的这个子君他要负责的所有这些事情，他谁到底谁要围着灶台转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然后也很残酷的问题，就是恰好就体现在他姥姥的故事里，我觉得就是写的特别特别好。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说的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在这之前女人已经死过很多次，就是女人她的身体和时间其实并不属于自己，早已经四分五裂支离破碎，所以当她面临一个可能需要用强权或者用暴力去摧毁她身体的人，这个女人会觉得说这不过是又一次的死亡罢了，就是有一种很悲壮的感觉。 我觉得不同文化里对于娜拉出走又如何的一个首要想象就是她要去用身体交换她活下来的可能。 对， 就包括我们在看娜拉归来这个剧的最开始，其实他们家的老保姆也一直在问她你是做什么活下来，你是做什么发财的，其实她有一个暗含的意思就是你是做皮肉生意或者你是出卖自己的身体才活下来。 对，而且那个保姆她自己不也说当年她其实她也是另一个娜拉嘛，就她自己出走的时候她要么就是去工厂，她就说把我的身体磨损到最后我变成一个就是无用之人，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去站街当一个妓女，就好像女性在当时只有这两种选择。 对，而且在那个我刚才提到的叶利内克的娜拉离开丈夫以后的那个新的剧本里其实也是这样，娜拉去了工厂里她的工头也是要求跟她发生性关系，就是她认为你虽然现在是一个追求独立自主的人，你所谓意识觉醒了，但你终究需要一个男人，而且我们依然是有这种不对等的权利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出卖肉体或者说你用身体去交换东西，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女性的位置，就 是 男性是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对，我就感觉像知琪刚说，就是可能在娜拉刚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大家首先把她当一个人而非一个女人，但是可能在很多男性或者男性知识分子的眼中，其实他们也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于很多这样的男性知识分子来说，女性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一个人。 对，我觉得这个许慧琪老师他就在这个整个这本书的序论里面就是讲了他这本书的主旨，我觉得他这一段就是讲的特别精彩，他就说近代中国的女权思想大多基于一种男本位的大叙事，这种男本位的女权思想鼓励女人做男人从事的事或发展良好的女性化气质，男本位思想始终抱持着男人是人女人括号最多是类男人就是类似男人的心态，这种大叙事虽然允许甚至鼓吹女权，但女人始终无法挑战男性的性别优势，同时也没有改变女性的家务责任， 对， 因此男本位的新女性论述皆陷入矛盾困境，对职业女性而言虽获得了社会发展的机会，却要面临传统女性不曾有的公司领域的双重负担。 是， 而新女性论述总是以符合男本位的国族和性别价值来评估规范女性的言行表现。那些只满足女性小我而非社会或国族大我的行径，总是容易被男本位大叙事批判为自私。对，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点像刚刚视野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鼓励女人做男人的事，鼓励女人变得更像男人， 但不是反过来， 对，但不鼓励男人做女人做的事， 对， 然后不鼓励男性变得像女性一样， 对， 他其实是一种男性作为一个新的人新的国民的一个范本，用这样的范本投射在女性身上。 对， 然后他在这里面也说到，就是说娜拉这个角色她为什么会成为新女性的代表，其实是因为对她去性别化的论述。 对， 她其实是一个很矛盾很 twisted 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娜拉的言行 所体现出来这样的个人觉醒，她首先需要被男人所认同， 对， 就是男人得能先带入她认可她，再借由男性知识分子的论述让女性相信说你通过学习娜拉就是效仿她， 你才能成为和男人同样的人。 嗯， 对，他说因此娜拉成为了中国女性学习如何做以男性为原型的新人的完美媒介。正因为娜拉被男性所认同，她作为新女性代言人的形象才可以被广泛接受，因为她是从一个更高的性别序列，就是男性，被投射到当时人们对新女性的想象和建构上。 我觉得这个就是到现在也是一个真问题。 对，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性别平等的问题无法解决，就是好像现在女性自立自强这种所谓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它就是一个类男人的方式，一个类男人的路径，而没有一个性别平等的主张教男人说你应该成为一个类女人。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他其实也讨论了一个所谓女性偶像的问题。就是这么多年我们女性是以谁为偶像的？ 对， 我觉得过去我们是以男性为偶像， 是， 然后等到我们开始有了女性偶像的时候，这些女性偶像首先是被男性承认和塑造出来的女性偶像， 而且必须要以男性的阐释作为一种中间物。 对，就是说一个女人她必须获得了男人的认可，她才能成为其他女人效仿的对象。 但我觉得中国男人并不理解娜拉的痛苦，因为他们不懂跟孩子分离的痛苦，我觉得那个是很女性的一部分。 对对，然后她里面我记得也谈到，她就说当时在欧洲社会很多人讨论这个剧本，讨论的其实是她有没有必要要离开。就是说就她讨论其实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就是当她面临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幸福的破灭的婚姻，但同时他又有家庭责任，有对孩子的责任的时候，作为一个个体他究竟应该如何选择。但是在中国，他就说在中国的语境下没有讨论说他到底要不要离开，这个就先把这个离开也作为一个前提了，就是说他就是得要离开了。对，就是感觉是以离开为前提，然后我们再讨论后面的事情，就是离开之后他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个其实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但我觉得在伊普生的剧本里好像并没有排除说他出去冷静一下又回来了这个可能。 对， 就是在他的原作里其实结局是开放的， 是， 但是在中国他被塑造成了一个前提，就是他一定是出走了，他不再是玩偶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就是因为我发现这本书里他有一段提到了张爱玲，就是他提到张爱玲这段特别精彩。他就是说张爱玲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其实也讽刺了这种所谓的中国式的娜拉，然后这篇文章叫走，走到楼上去，就是说出走要去哪儿，就是到楼上去。然后他在这里面其实更有意思的是他讽刺的是一个男人，他里面就写说他写说我编了一出戏，里面有一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然后和亲戚闹翻了，就这个人是个男人哈，他拖着老婆孩子去投亲，然后跟这个亲戚闹翻了，他就愤然跳起来说我受不了这个了，我走，我们走。然后他老婆就是哀求他说我们要到哪里去啊，然后这个男的就把他的妻儿聚在一起，就是说走，走到楼上去。然后张爱玲就最后有一个评价，她说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如果她放在今天就是一个所谓的巨婴的故事。 对吧，就是你一个男性，但是我觉得她又是一个很女性视角的故事，就为什么她说开饭的时候她就会下来，就一方面是说她离不开这个就是大家庭的经济支持，另外一方面他也说你一个男性你连给自己做饭养活自己这个基本的做家务的能力都没有， 你还走去哪儿， 你走去哪儿啊你对吧。对，然后我又想到说其实我觉得第一炉香他其实写的也是娜拉的故事，而且他写的是两代娜拉的故事，就是这个女主角葛威龙和她的姑妈其实都是先后逃离了这样一个封建父权的大家庭，然后这个姑妈她就是因为出走不是一直就是一生都被她的兄弟疏远，就是被他们记恨，就是说她丢了这个家的面子名誉嘛。对，然后这个葛威龙他就是想要效仿她的姑妈去出走，对不对，我觉得这里面首先这一点就跟这个五色叙事是很不一样的，就这个女青年她不是被一个男青年或者男知识分子感召然后要逃离她的父权制家庭，她是被一个女性前辈的实践所诱惑也好感召也好，选择了跟她同样的道路，即便可能知道说她这个道路其实也无外乎就是鲁迅讲的这两条出路当中的一个，就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对吧，她没有选择回来，那她选择了什么其实是不言自明的，对，但是她没有因为这个就 跟他的男亲戚一样，就是批判他，看不起他，还是受到这种生活的诱惑，然后去投奔了他的姑妈。然后我觉得他们当然都是鲁迅所说的这种所谓堕落的娜拉，但是我觉得张爱玲她提出的问题是不同的。她提出的问题是，如果真的如鲁迅所说，就是女性出走之后只有两条路，那么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呢？就是或者就是说，如果堕落是一种必然，那我们还要出走吗？或者说我选择堕落的自由是不是一种自由？ 嗯，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女性的问题，她关注的其实是女性真实的一个处境。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第一炉香》那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就写说，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改编我特别不喜欢的一点就是说，它其中有两段闪回，其实是那个小说里面没有，就闪回的是这个姑妈她嫁入这个梁家做姨太太和她丈夫出殡的这个画面，然后这些画面你感觉从那个镜头语言上就是那种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那样一种镜头语言。嗯，就是说她这个姑妈虽然她也是嫁入了一个所谓的封建家庭去做这种姨太太，但是她的选择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她不是被她的父权制家庭强迫嫁入了这样一个另外一个父权制家庭，她其实是自己选择的。我当时发了一个微博嘛，我就说我不知道这些画面是为了说明什么，大概是反映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吧，给姑妈后期的所谓的变态找到一个道德上的依据，但是这种道德化的叙述也是对她主体性的否定。所谓自愿的堕落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种现代性的。她提出的是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难道她回到那个封建的家庭里面就是好的吗？就如果只有这两条路的话，就是仿佛他是否定他堕落的这条路的价值，把他跟在封建家庭里面按照父母之命嫁给一个人画了等号。对，我觉得张爱玲讲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她讲的是女性也可以自愿的选择堕落，虽然这是被当时的那种环境所局限的，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她才不得不选择堕落，但这种选择依然跟她留在那个家庭里是不一样的， 依然是她自我的表达。 对，依然是她有主体性的一部分，对吧？所以我觉得她有点像是她提出了一个进一步就下一个维度的问题了。 我其实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玩偶之家这么多年都被作为一个女性解放的一个先锋的剧本，然后它也作为一个 icon 存在，就是人们是如何理解或者如何批评它抛弃孩子这一点的呢？是因为易卜生是男性吗？是因为他塑造的只是一个很虚构的形象，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他的孩子的死活吗？你们记得我们跟那个张悦然录节目的时候，他又提到莱欣，他作为一个女权作家或者说颇具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家，他一直以来被诟病的就是他离开了他的孩子，他在写作和育儿之间选择了写作。对，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国内因为他最先被男性知识分子所接受所推崇，而忽视掉了男性的就是育儿的这一部分。在我们看的这个话剧里，我觉得他其实也没有对抛弃孩子，就是他因为娜拉因为抛弃孩子而接受到来自孩子的过多批判。我觉得这个女儿的出场更多让我们看到她成长的也很好。对，而且她只是说因为她没有婚姻所以她希望拥有婚姻，而且她并没有把这个指责给她的妈妈说你抛弃了我。我觉得这是她处理的很高级的一点，就没有让这个剧显得特别狗血。我之前查资料也看到说2006年也是易卜生逝世百年的时候，林兆华导演拍了一部剧是娜拉的儿女，就是挪威的一个剧作家，是一个男性作家约瑟夫哈勒，然后他想的是说现在的挪威妇女已经有了娜拉当年想要的那种自由，那我就想来探讨一下在他的家庭里谁才是弱势者。然后他就说出走的娜拉和留下的托尔瓦就都有机会追求自己的幸福的时候，只有那三个被抛弃的孩子是真正的弱势者，所以他写了娜拉的儿女这部作品。然后这部作品除了2006年之后2012年应该也在北京上演过。 我觉得他有点像一个暗处的女儿这样的故事。 哦， 就是我觉得在暗处的女儿里其实我们聚焦的是这个矛盾，就是女性的 追求自我发展的一面和他作为母亲的责任，对孩子的愧疚之间的这种张力。 我觉得当就今天的很多作品都在处理这样的问题，就而不光是聚焦于婚姻的问题，就像门罗的那个逃离，就是还有就是莱辛的十九号房间、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说女性离开是一个母题，就是因为女性并不拥有财产跟房产、 嗯、 就她只能选择离开那个男性的空间、 嗯、 是她保有自我的一种方式，而她离开的时候她其实处理的是不光是他跟他的爱情的关系，其实是他跟他的儿女的关系， 因为他也不拥有他的儿女， 对， 他的儿女也是他丈夫的财产、 嗯、 对，所以就是你现在在看莱辛的小说，门罗的小说，包括我觉得就我的天才女友，其实他也有一种逃离的色彩在、 嗯、 或者说至少是女性出走，我要离开这样一个社区的那个概念在里面。 嗯， 嗯，还有我听下来我就感觉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女性的出走比男性的出走要艰难太多，就是男性的出走真的就是张爱玲说的到楼上去。 我刚刚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是存在一个真正男性的出走吗？ 我觉得不存在吧，男性就是到楼上去啊，就是如果你要同等意义上的讨论男性和女性的出走， 我觉得即便他不是到楼上去，他也是到一个男权社会中去， 他是干大事儿去， 就是我觉得他出走半生根本没离开父权社会，就是有一种 标题有了 这种感觉， 对， 就是整个这个世界都是他的大房子啊，就是他去哪儿是出走呢？ 对啊，所以其实只有在一个男本位的世界里，然后第二性别才要出走， 对、 哦、 是，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那个女性的很多她抗婚的那种自杀特别震撼我，然后以及刚刚我讲那个她姥姥说就是那个没有女人会因此丧生、 嗯、 我就是觉得在一个男本位的就以为男性设计的世界里面，就是女性你每出走一步其实都要把自己杀死一次，就类似这样的感觉嘛、 嗯、 就我觉得如果不是说你绝望到一个地步，其实你不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某种程度上又是你主体性的一种体现，对吧？就是你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在回来和堕落之间其实他们选择了死亡、 嗯、 就这其实也是一种主体性、 嗯、 以及女性如果要离开自己的孩子，其实我觉得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死一次，因为这个你的母女关系其实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然后它生长出来，你要亲手把它扼杀掉。 对， 我觉得好像男性不太能够体会离开一个孩子，或者说你创造，就某种程度上女性就是你创造了一个孩子然后再离开他的这种就是死亡的感受或者牺牲的感受是来自哪里，我觉得这个可能他们永远都体会不到。 所以男性的出走就是像志奇刚才说就是离开父家嘛、 嗯、 对对，我觉得女性的出走就是双重的， 对， 就是父家跟夫家，就第二重我觉得对男性来说不存在这样一种离开和出走。 对， 嗯， 嗯，然后我也想到就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完成了实际意义上这种出走的实践、 嗯、 或者说刚才视野提到那种自刎的爆裂的出走的实践，就是或者逃离的实践，其实很多人我觉得之所以小庆那篇文章那篇平原上娜拉会引起大家这么多的共鸣，就是因为它呼应了我们内心某种出走的欲望、 嗯、 就是或者说他出走他叛逃的对象不光是一个男权或者男本位的世界，而是一个我们并不满足也并不满意、 嗯、 希望反叛的世界。 嗯， 小庆的这篇平原上的娜拉前些年也获得了 True Story Award， 就是真实故事奖、 嗯、 然后这个奖给他写了一篇很长的颁奖词，然后其中有一段就是说，自20世纪初叶的五四运动起始，娜拉出走的主题一直贯穿现代中国的100年，从1999年到2022年，出走这个动作出现在无数的文学影视作品和无数女性真实的生命版图中，这是回荡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声音，也是一个进行了100年仍然没有完成的动作。 嗯，我在这里特别想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刚讲那个《玩偶之家二》里面，就是我哭的最惨的一段。他回应了我们刚刚所有的问题，这个就是在那个 Amy 就他的女儿就是给建议娜拉说，你可以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你相当于死亡了，然后离开这里你将获得重生，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然后娜拉说，这不对，这阴谋，这谎言，你认为我从来没有给过你任何东西，但你不知道我给了你什么，因为我正在努力为你做的是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只是它尚未到来。他继续说，这样不对，我不能让你或者托尔瓦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得靠自己，如果 果法官让我写一封公开的道歉信，那我就写，我就承认我是个罪犯，我就这样出去面对世人。他女儿说，你会进监狱的。娜拉说，没关系，如果我要依靠托尔瓦办理离婚，如果我要一直藏在假名之下，那我就已经在监狱里了。这个世界有很多糟糕的规则，我不会遵守这些规则，我要去改变这些规则。如果我不去亲手创造去改变，那二三十年后这个世界将不会是我想要的样子。然后我在这里就开始爆哭。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其实是由男性创造的世界，如果我们不想要一个这样旧的世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要自己动手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对，因为它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出走的目的地， 对， 就是不存在一个现成的目的地，就是你离开了家庭你要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而实际上是你自己要创造这样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 对，但是我感觉就是比较欣慰的是，好像最近几年大家已经慢慢的在接受这样一种叙事了，就是它好像也不是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只有两条路，要不是回来，要不是堕落。其实我们就是在不停的出走中，出走就是变成了一种行动，一种实践。虽然你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但是很多人已经在进行这样的行动。 嗯，我觉得这种出走好像在当下很多人一种精神上的出走是我不认同，然后我不赞成，我不服从，我觉得是这样一种出走。就其实跟刘晓阳与他生活的关系也有点像，就是我虽然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我不觉得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 对， 我觉得我不觉得世界是这样的，这个想法很重要。这其实是就是我们从自己的当下出发的可以完成的最微小的出走或者反抗。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其实我们在11号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就定下了这个选题，因为看了剧也看了书，但是听完大家的分享，我们也觉得好像每一个故事都或多或少跟这种出走或者精神上的叛逃有关系。我们的一位朋友来参加活动，最后一位 做分享的能能，其实也讲了他的一位朋友真实的在听了刘晓阳那期节目之后，从西北出走到了广东寻找工作，然后开始新的生活的故事。然后我们在看了娜拉的话剧，然后也聊了这么多之后，也很想跟大家再一次的发起一个信箱的征集。因为我们自己其实也屡次的回想起，我们不断的被问起哪期节目印象最深刻，然后我们也会想起跟小庆录的那样一期节目，然后也会想起我们读到刘晓阳那篇稿子的时候的震撼，以及我们后面发那篇信箱，其实我们也都很喜欢。 对， 然后就想在很多年之后，应该有过了两年多了，就跟大家发起再一次的征集。对，就是关于娜拉，关于刘晓阳，关于你的生活中出走的欲念和反叛的欲念，都可以写信给我们。 期待看到大家的来信。 好的，那我们就是回头随机信箱里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 Stochastic Volatility 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 www.stovol.club， 还可以在苹果播客 Spotify Pocket 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我们下期再见。Stuck in 5 o'clock traffic on our way home. I guess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I see it all for us. And with the places we're going, we don't need to rush. I'm asking, can we just float?Bye. Are we cool to just flow, flow, flow?